此时贺明口中的不确信，只因为屏幕中如此拼杀的角色是一个刺客，刺客也是房低鞋少的职业，无齿流当然绝不适合这个职业。这是你们的第几场了？刘浩回头问那二人。我第二场了，哦不是，我的话第三场了，不过第一场是和那网吧的一个普通人打的，我录了，但没价值。 所以我就没传上来。剑客玩家说着，这场我觉得说不上是无耻流，只是因为拿定了他的实力，所以硬凭着实力去硬扛，简单粗暴地把这场给拿下了。刘浩说，这人还有一场呢。刘浩也基本闹明白了，说对方有四人，那就是这哥俩每个人打了一场，一共八场。 神枪手玩家指出了他那场，众人点开一看，真是相当粗暴啊！这刺客完全是不理会神枪手的攻击，挺着伤害就硬凑上身去了，这是有十足的把握，只要近身后就有能力击败对手，完全不担心神枪手的近战能力，也不担心对方有实力逃脱。 这人的真实实力摸不太清。 没有实力对等的对手做参考啊。刘浩说：“只希望另外两人不是这样的打法。”贺明说着。拳法家、魔道学者，众人随后又是围观了这两个角色的各两场比赛，主要的讨论者依然是刘浩和贺明。王泽则是在有神枪手的比赛时能插话说上两句。 至于比赛的两位当事人，只有遇到一些现场问题时，才会被叫出来问一问，除此基本就没有两人的事了。而这最终从这两位身上，大家看到的也就是两人各自的风格，能看出两人都是很娴熟的高手，但是想知道高到什么程度，却是出了和那刺客一样的问题，因为对手实力太不济。 所以无法衡量。这样一边倒的获胜，谁知道实力到底是出了八成、十成，还是只有五成？这样说回来，其实枪炮师的两场情况也蛮雷同的。虽然这位是展现了清晰的比赛意图和手法，但因为对手根本没有抵抗力。 所以其实也并不能准确知道这人的执行力到底有多强。于是最终结果，刘浩等人知道了在叶秋身边还有四个高手，但是具体实力的高低却还是两眼一抹黑。这四人实力过强，显然靠陈夜辉这边的人已经摸不出来了，但刘浩他们又是无法跑去网吧。 紧跟着，陈夜辉还要雪上加霜的带来一点噩耗。这几个职业还都不是叶秋在第十区那些副本队中的人，在第十区他有一个固定队，其中有个枪炮师，应该是苏沐橙，但除此还先后出来过战斗法师、流氓、剑客、鬼剑士这几个角色，操纵者的实力都很强劲。刘浩的脸色顿时更难看了。这么一数的话。 算上叶秋自己操纵君谋校，这家伙竟然已经网罗到八名高手了吗？这人才离开家是两个月呀，独身一人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刘浩三个此时心中其实已经是挺焦虑的了，但身边有陈夜辉的手下这种人在，可不想显露得太失态。是不是？ 我们在网游里试着先接触一下。贺明提议着，想试这些人的实力，非得他们职业级的出手不可。但他们职业级的又偏偏无法直接跑去网吧踢场子，只能通过网络。我现在担心的是，朱烟霞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这几个人身上。我们照着比赛里的这几个名字去找，遇到的。 未必就是我们想知道的高手。叶秋这家伙太鬼了，他一定是防着俱乐部会挖人什么的，所以刻意把这些人隐藏的。 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却根本没法找上他们。刘浩咬牙道。陈叶辉听了心念一动，回头对那两个人道， 哎，你们两个这段时间就常去星星网吧吧，可以多找找这几位高手，具体怎么做应该不用我说得太清楚吧。 明白。 两人点点头。 嗯，想办法多弄些资料，多弄些视频回来，这样他们的实力终究还是可以摸清楚的。 刘浩也同意陈叶辉的这进一步计划。 我们也可以试着在游戏里去接触吧，毕竟你说的那种情况只是存在于可能。 贺明说。刘浩点了点头，又是交代陈叶辉， 找找这几个角色的下落吧，然后我们去亲自接触。 好。 陈叶辉点了点头。随后陈叶辉带着两个手下就离开了。这三人一去，剩下的刘浩三个面面相觑了一番后，终于在脸上露出了他们的真实神情。惊恐，绝对的惊恐。叶修身边只是多出了一个帮手，就惊得他们三人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现在一下子多出来四个。这四人实力有多深未知，但是有多浅，从对那两人的压倒性优势上，几个职业选手心中早已经有过芥蒂。这四个帮手有叶修这样的大神指挥的话，他们三个肯定是讨不到便宜的。 我记得当时碰面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两个人，一边还有个战斗法师来着。 王泽回忆。于是三人立刻想到，刚才陈叶辉所说的在第十区的队伍高手中确实有一个是战斗法师的。 叶秋调教出来的战斗法师，那恐怕更可怕了吧。 贺明嘀咕着。这三人其实关心的从来就不是角色，因为荣耀中的角色并不存在什么绑定，任何人只要有卡就可以登录这个角色，这才导致他们被竹烟侠这个角色搞得迷迷糊糊，被数次不同的表现弄得不知道到底这角色身后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所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个角色的真正主人是谁，而是曾经借着这个角色施展过的那个操纵者是谁，有多强。一时间屋里一片安静，刘浩盯着自己电脑的屏幕，也不知心下在琢磨着什么。星星网吧这边，踢场子的离开一段时间后，网吧里的众玩家都已经是专心地玩着自己的游戏，方才的一番热闹很快就已经成为过去，而那四个高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两位，却是出现在了陈果、叶修他们的套间里。除此之外还别有两人，却才是那四个角色中两个的本来主人。 麻烦四位了。 陈果给四人倒着水。 小事一件，老板娘客气了。 四人都不以为然，他们都是和陈果这边算是相当熟悉了，所以陈果麻烦到他们这事儿的时候，虽然也疑惑了一下，但都是挺痛快答应了。只是完了以后难免好奇，也想知道陈果这到底是搞什么鬼。 现在还有个不好意思的事想麻烦一下四位。 陈果很有些为难地说着。 什么事儿？你说。 四人倒是很痛快。 你们的号能不能卖给我？ 啥？ 四人听了都是一怔。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四人之前的疑惑还没打消呢，紧接着却又搞出来这么一出。要说卖账号，四人可都不愿意了，他们也都是老玩家，角色很辛苦练出来的，又不缺这钱，卖账号做什么？ 或者说换吧，我会给你们一人一个一模一样的角色，你们身上原有的装备、金币材料 其他任务进度、竞技场战机什么的，我都会尽可能做到只好不差。我保证最后除了角色的名字不一样以外，其他基本没差别。 陈国说， 这些可以没差，好友呢？工会呢？ 一人说着， 这个恐怕得麻烦你们自己去解决一下了，总之我能做到的一定做到最好。 陈国说。四人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清陈国这到底是什么意图。一人摇了摇头后说， 陈老板，咱们一直在你这网吧玩时间也不短了，咱们的关系也不错，可以说是朋友，像刚才那样的小事儿，能帮咱就帮了，你就算没个什么解释咱也不太在意，但现在这个搞得我们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了，你不说出个原因来，咱们心里可都有点没谱。 说的是啊， 另一个人点头附和。陈国早知这个不太顺利，于是转头望向了身边的叶修，大杀器要启动的。这四人是熟客，两个月来倒也认得了这个新来的网管。此时看这家伙大大咧咧地坐在陈国旁边，那模样好像他才是老板一般，早就已经有点疑惑了。此时发现谈到关键的时候，陈国居然望向了这人，四人心中都是满腹疑惑，不约而同地怀疑这货是不是成功勾搭到了陈大老板，成了星星网吧的新当家了。结果这人一开口，说出的话比成了星星网吧的新当家还要让人震惊。 其实我是野秋， 那人说着。 啥？ 四人都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野秋啊，你们难道没听过？ 哪个野秋啊？ 四人明显短路。要是平时，陈果绝对很欣赏这个带感的场面，但今天是谈正事，陈果也知轻重，没在这里嘻嘻哈哈，只是不说话，让四人自己去修复短路。 月秋大神怎么会在这里啊？ 一人先修好了。 我退役以后就来这边打工了。 叶修说实话，结果已经都恢复正常的四人集体显露出一脸的不信。 我准备利用这一年好好休息一下，顺便也是找机会自己组一支战队。 啊，那个传言是真的？ 一人激动，另一人则更激动地脱口而出， 你是看中了我们的角色，想收过了去打职业联赛啊？ 兄弟，你想多了。 叶修哭笑不得，这人显然也是有所意识，这会儿已经在脸红了。 真是叶秋？ 有一人却还是保持着怀疑。 真的是啊，我还能骗你们？ 陈果说。 问题是你也没见过真的叶秋啊，没准是连你也一起骗了。 哎，那要怎么样你们才能相信啊？ 四人齐挠头。叶秋一直以来都不见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家伙才能是叶秋。 表演一个龙抬头？ 一人提议。 他要是蒙出来呢？你蒙一个我看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四人起了争执。 哎，不如我去找个你们认识的人来视频，到时让人来证明。 我们认识的人？谁啊？ 四人纳闷。 职业选手啊，我有加过 QQ 的应该都还可以。 汪杰西、李旭、徐慧柳、苏慕章。 职业不一样，偶像就不一样，这个时候答案就非常不一样了。星星网吧这边的玩家多半支持家世，喜欢家世的选手不假，但也总有很大一部分玩的职业是家世战队中所没有的。一支战队一般就是11人上下，荣耀24个职业，怎么也不可能应有尽有，而且就算是有， 也并没有规定说最喜欢的选手就得是自己支持的队伍里的。就拿这四人来说，魔道学者、拳法家还有刺客这三个职业全是家世战队里根本没有的。于是魔道学者的玩家喜欢最大牌的王杰西，而拳法家中最大牌的当然是韩文清，但家世和霸图向来不对付，家世粉丝绝大多数对霸图没好感，所以这人喜欢的拳法家选手不是韩文清，而是叫徐慧柳，黄蜂战队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由此可见，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是人气高是不假，但也未必就是所有人都喜欢全明星的大腕。一线二线选手中也有人人拥有自己的忠实粉丝，比如这个刺客玩家心中的最喜欢的刺客选手就不是全明星中刺客选手洋葱，而是来自虚空战队的李迅。结果一圈下来，这四个家世的支持者中只有枪炮师玩家是顺理成章的喜欢苏沐橙。 哦哦，这四个来来来。 叶修说着起身，几人一起出门跑去了213宝箱。网吧电脑当然是各种配件齐全。叶修一边登录着 QQ 一边说着。 我看看谁在啊。 都勇敢地走到这一步了，四人互望了一下，心里倒是已经很是相信这人真是叶秋了。 都不在呀。 结果叶秋又飘来这么一句，四人立即又怀疑上了。 我看是不是隐身。 于是四人就看到叶秋从好友名单里拖了四人出来，逐一发了消息。四人都没有回应，身后四个玩家也不吭声，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见视频坚决不信。谁知道这家伙这一堆子举动是不是找了四个僵尸号在装模作样呢？ 啊，手机借我用用。 叶修问陈谷要电话。 打给木木吗？ 是啊。 电话很快拨通，叶修三言两语也就交代了。四人再度开始互望，又开始去相信了。很快方才四个窗口之一有人回复了，直接就发了个视频要求过来。叶修点击了接受后，把屏幕让开给大家看，上面清晰浮现出的面孔不是苏沐橙又是哪个，对着这边挥了挥手，笑着在打招呼。估计是看到这边没什么回音，苏沐橙又是埋头敲下了一串字发了出来。 大家好，我是苏沐橙，你们看到的这个人就是叶秋啦。 啊， 四人这下总算是彻头彻尾的相信了。那个苏沐橙的粉丝更是激动的有些说不出话来，看着搁在桌上的耳麦犹犹豫豫，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过去拿起来。结果他这犹豫，陈果却是不带迟疑的，过去拿起来就扣头上。 嗨木木。 陈果也挥手招呼着，然后两姑娘就巴拉巴拉聊起来。开始三句还说的是眼下这事儿，五句后开始跑题儿，十句后五个爷们儿已经不知道他们是在聊什么了。